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啊，很高兴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现在这个季节还有很短的时间了，就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了。 是 啊，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 哎， 我们一起奔冬奥，一起向未来哈， 一起向未来。 对，因为现在也赶上这个冬季，我看在北京，就是上一个周末，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晒朋友圈去滑雪了。 嗯， 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 有 吧？ 有，是 崇礼吧？ 崇礼啊， 北京雪场反而现在开始造雪了，但是还没开滑。崇礼呢是已经可以开滑了。我身边反正这些。那个平时没什么事儿的呀，哈哈，然后也不缺钱的呀，对吧？基本上都奔到那个城里那边去了， 而且是常住去了啊。 哎，对， 常住啊， 他们就是在那儿租的房子。 哎， 基本就是这段时间好像就开始了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 就是他们叫那阵叫雪国， 雪国， 雪国城里啊，新雪国啊，到雪国去了。其实我们呢今天还是说这个跟冬季运动有关的事儿。那说说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推广推广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同时我们也说一说这个奥林匹克的文化。相信大家最近都听过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唱了几个版本了，今天我们再次要一起邀请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这是2022年咱北京冬奥会的一个算是一首推广歌曲， 推广歌曲，哎， 对吧？叫预热啊，预热推广歌曲，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起向未来》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敞开。 听过这首歌，现在易烊千玺算是顶流吗？就算吗？ 啊， 易烊千玺 在问我哈？ 对啊， 在问我， 对啊，算顶流吗？ 算吧，应该还是算吧，就是一直。这个 TFBOYS 的热度一直都还在，而且呢，这三个人当中，现在应该说，我的感觉啊，我这个话得慎重，这话得慎重， 小心啊，小心， 对，涉及到这方面确实要慎重，但是我的感觉确实是他各方面的发展应该这几年都还算不错的，包括从音乐呀、啊，包括影视啊，最近出了很多的作品啊， 回答很谨慎， 很谨慎，还是不错的， 是吧？对，行吧，这个反正歌曲呢，我们也都听过了啊。咱们不说这个《一起向未来》这首歌，我们这段时间会一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奥运歌曲这期节目啊。其实你可以通过一首奥运歌曲的传唱，它的流行，你其实可以记住一届奥运会， 是， 就是记住这一届奥运会所发生的事儿。 嗯， 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回忆一场或者回忆一届这个比赛，它从何说起？ 嗯， 有时候它没有给你一个话头，或者说它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场景。假如说我跟大家来说一位运动员， 伏明霞， 他哎呦，伏明霞，跳水 的 啊，知道。然后这个伏明霞，那怎么样？又记得他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事情，好像想不起，就串不成串了。但是如果说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首1996年奥运会的歌曲。其实通过这一首歌曲，大家就会发现，在1996年应该是亚特兰大奥运会这届比赛当中，其实伏明霞就获得了当届比赛的金牌。 哎， 就是其实一首歌曲它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两分钟，它形成了一段历史，一段回忆。所以我们也希望北京冬奥会虽然还没有一个主题曲出来啊，现在还要等啊，等开幕式才会有主题曲的出来。也希望通过这些歌曲的传承，能够让这样经典的奥运文化得以延续啊。这样我们先分享刚才分享了一起向未来这首歌曲，我们在今天咱们不仅仅是说冬奥会，我觉得是只要是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会的歌曲都可以说 是 来放一首歌，这首歌大家来听一听有没有印象，那通过这首歌大家能够想起那一年那一届奥运会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手拉手》。 是，嗯，手拉手，Hand in Hand 啊， 对 ，Hand in Hand。 这首歌其实应该说，如果是评选哈，就是，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奥运歌曲，我觉得这首歌肯定是榜上有名啊，会排在前几位。 对，它分成两个不同的版本， 哎。 就是他其实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应该是由阿里郎的这个当时怎么说，应该是两男两女唱的，其实是韩语版的手拉手。 嗯， 然后还有一个英文版的手拉手，其实不是他们四个人唱的，是另外的歌手唱的英文版的手拉手。 嗯，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 一个是这个当地的这个 韩语版， 另外是这个世界性的这种英语。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个比较传唱度比较广呢哈，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每一届的奥运歌曲哈，包括其实每一届的奥运会啊，它会都有一个除了竞技体育赛事之外哈，它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啊，还有主题哈。这个文化背景一般都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当时的世界整个的大局势啊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像其实88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节点啊。从这个 怎么说呢？ 从这个世界来看，当然是其实是全世界我们知道这个持续了很多年的这个冷战啊，在那个年代其实到达了一个尾声， 嗯， 要到达一个尾声，这样全世界呢有一个重新的这样格局的这么一个塑造，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有这么一首歌啊，手拉手。其实我觉得它从这个歌曲的这个标题啊，一直到歌词哈，到传达的意义都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稍显动荡当时的那样一个历史，全世界的历史背景之下，希望全世界的各族人民啊，能够通过这个体育的方式啊，通过体育赛场上的手拉手，能够在平常的哈文化经济生活当中，也能够重新的去融合在一起。 哦，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包括其实像今年这个东京奥运会，我们都知道这个奥林匹克格言啊，更高更快更强，持续了很多很多年啊。今年新加了一个叫更团结，其实也是在现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也是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啊，也是通过体育的方式能够让，包括其实像我们北京冬奥会这首这个推广曲啊， 一起向未来， 也是同样我觉得想表达的都是一个 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意义啊。 嗯，是。所以你看他这个歌曲的歌词然后歌名，他也刚才论述的特别对，就反映出这一届比赛他所在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世界上的一个大背景， 是 才会出了这样一个歌曲哈。除了歌曲之外，其实88年那会儿你看还叫汉城奥运会，其实现在那个汉城已经改名叫首尔。汉城奥运会上大家还记不记住中国代表队所取得的成绩？ 哎， 其实我们通过这首歌也来聊一聊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当时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成绩。 嗯， 有一种说法，现在还是这个，还有这种说法，就是叫做兵败汉城。 嗯， 这个兵败汉城主要指的兵败汉城指的是哪儿？基本指的是球类 ， 大球类的这个运动。 嗯， 比如说排球。啊，这当我们说的兵败汉城， 嗯， 我们特别期待能够在这届奥运会能够有新的一个好的一个比赛，不过在这一届的汉城奥运，中国只取得了5枚金牌，5枚金牌、11枚银牌和12枚铜牌，总奖牌榜应该是排了第11位，相对来说，从我们的奥运会的表现比较靠后的。 是哈，这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第一次回归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哈，第一次参赛应该是在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第一届84年我们是拿了15块的这个金牌， 对 啊，当时横空出世的有什么呢？要中国女排啊，当时84年也是拿了金牌。刚刚说特别对啊，这兵败汉城主要是，其实是以女排为主，女排那一届的表现不是特别好，而且呢，这5枚金牌啊，这样一个总数应该也是在我们历届参加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一个在金牌榜上的一个最低的表现了啊。 对，可以这么说。而且你想，其实在88年的时候，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还没有完全分开， 嗯， 还是在同一年， 是， 而从92年之后，冬季跟夏季才彻底的分开，之前都是基本上在同一年，横跨大概能有7-8个月的时间， 嗯， 夏季跟冬季都是同一年，在同一年是在不同城市啊， 是 同一年举办， 嗯， 那五枚金牌都是哪五枚？咱们说这个金牌获得者， 嗯、 跳水皇后高敏， 嗯，高敏， 高敏， 嗯 啊，许艳梅， 嗯， 这都是跳水， 哎 啊，这是在这个跳板和跳台，高敏是属于跳板， 嗯 啊，跳台是许艳梅，这是获得了这个冠军两枚金牌了， 是，嗯。另外呢是两枚乒乓球啊，都是咱们的这个叫传统的，都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优势项目啊，特别叫梦之队项目。两枚乒乓球分别是这个女子单打的陈静， 嗯， 还有男子双打的陈龙灿和韦勤光啊。 对， 啊，这是分别跳水啊，两枚乒乓球两枚。另外一块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体操， 体操 啊，男子跳马的娄云， 嗯， 啊，是斩获了。一枚金牌啊，五枚金牌，虽然说这个数量哈，说我们历届的夏奥当中最少的一届，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亮点啊。我心目当中的亮点呢，就是高敏， 高敏 啊。虽然那一年呢，我应该是很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但确实高敏呢，应该是那一届比赛横空出世哈，包括在92年的时候啊，这个也拿了金牌。当时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国民偶像，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放在现在来对比的话，哪一名运动员会有当时高敏在。全国，尤其是啊，男孩心目当中的啊那个地位，长得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竞技方面就不说了，而且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的优雅。哇，我觉得，我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还翻出来这个之前有一些这个视频资料来看，那时候高敏跳板的这个表现，我真是，我觉得已经超越了一个体育范畴了，真是感觉像欣赏一个艺术品一样。 88年是吧？ 哎， 88年 是。 其实你看，我们说的88年是高敏的天下，还是跳水皇后？翻过一届比赛，到了92年，就横空出世了伏明霞。 哎，伏明霞 啊，92年就有伏明霞在跳水当中获得金牌了。 嗯， 接下来咱们就听一下92年奥运歌曲，92年巴塞罗那。 是 啊，巴塞罗那这首歌大家还记不记得住呢？来听一下。 I had this perfect dream. This dream was me and you. I want all the world to see. Vertical sensation, like guiding inspiration. Oh, my dream is slowly comingWind is a gentle breeze. The bells are ringing out. They're calling us together, binding us forever. Wish my dream would never go away. Barcelona.Barcelona. 我们刚才听到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这首歌曲哈、啊。其实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一共获得了，应该是16枚金牌， 16枚 金牌。你想，刚才我们说88年是5枚啊，就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就16枚，而且巴塞罗那奥运会应该说是开启了，奥林匹克运动一个全新的一个篇章。这巴塞罗那，我跟王龙我们去过， 去过 地儿，而也参观了巴塞罗那当地的这个奥运会的一些举办的场馆。咱们还去了巴塞罗那，我不知你印象深刻吗？就是那个体育场，还有那五环标志和那个火炬。当然火种已经都熄灭了，但是那个场地我们俩是去了。 是是。 而且还看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及巴塞罗那体育运动的宣传片。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这个城市真的太好了，就是巴塞罗那这个太适合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地中海边啊，气候也非常的好， 气候非常宜人。我这个有很多出国旅游的，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一些旅行杂志的一些负责人，包括一些算是旅行家吧，说很多地方都会待腻。说有几个地方是待不腻的，其中一个就是巴塞罗那。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说你让我在巴塞罗那待多长时间都不会腻。这句话应该不是一个人说过这句话，就是开始不理解，后来我们去了巴塞罗那之后发现还真是，它是汇聚全世界多种文化于一个地方的这么一个城市。 是啊，就是在哪儿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玩的，而且它整个也跟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有关系啊。一个是气候非常好，再有呢，它这个纬度比较靠南哈，就感觉到他们那人啊，确实第一是比较奔放，第二呢，确实从内心他们就特别的，怎么讲，就比较的阳光啊，比较的热情，很好客。 对 啊，而且呢，我们知道高迪在巴塞罗那很多的这个建筑，咱们也去参观了他那个 米兰之家呀、 啊、 那些地方啊， 对，还有这个圣家堂，到现在还没建好呢啊，确实 说是2026年 啊，是2026年 又推迟了，到2028年了，拖、 对，确实走在那儿看见这些好的建筑啊，吃到那些美食，吃的很好吃哈、 还便宜 啊，而且这个气候非常好，哎，确实好像感觉去那儿，就是任何你看到的东西都能给你带来那种很舒服、 很美好 的感觉啊。 当然那就是反正小一点包， 对，是。 想点包，这个巴塞罗那确实，这个刚才论说那个米拉大道，在米拉大道的两旁，你会看到真的是可以说是，你可以把它形容叫人类的这种文化，包括设计很结晶的这一些建筑物，然后在巴塞罗那，除了它有非常强的这种文化气息之外，它的运动气息非常的强，这个。从古奥林匹克运动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然后包括什么新兴的一些这个奥运项目，滑板啊、攀岩啊、什么霹雳舞啊，其实在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总之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一个歌曲再说到这个地方，它就感觉就非常的美好。 是 再说一说中国队的这些项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伏明霞，其实伏明霞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是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同时我们再说一位这个我们叫做奥运英雄啊，王毅夫，对吧，射击。在这一届比赛1992年，王毅夫依然在男子气手枪射击上获得了金牌。所以呢，其实从我们今天说奥运歌曲，一首奥运歌曲可以回忆起很多的奥运故事、奥运人物和我们曾经过往这些历史和生活。 是。 所以歌曲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说奥运歌曲先说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耳熟能详的奥运歌曲。我们一起回顾回顾之前的奥运故事，也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宋阳。今天呢，就着这个寒冷的季节，我们来聊一下冬奥会的 项目之一哈，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超级体验的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什么比赛呢？越野滑雪哈。很多人会跑越野赛啊，很多人会滑雪，但是又有多少人会越野滑雪呢？哈，越野滑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它在冬奥会的这个历史上哈，那究竟这个项目的这个地位哈，举足轻重。在1924年首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有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曲怀啊，一起来聊一聊越野滑雪。曲怀你好。 孙文好。 我记得咱们在一段时间之前聊过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事儿的起源。当时你说过第一届冬奥会不叫冬奥会，叫什么？ 第一届冬季 什么 大会？ 运动周还是叫？ 对，运动周。 运动周啊，在1924年的法国霞姆尼的小镇， 是 也是曾经你在求学的地方啊， 我 不是霞姆尼啊， 对对对， 但是在法国嘛， 对， 是吧？1924年第一届 霞姆尼，对， 叫冬季运动周。当时在这个冬季运动周里边就有，男子和应该是男子的男子十，当时应该是10公里吧，10公里的越野滑雪的比赛。在首届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就有这个比赛。 是的， 所以越野滑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现在在我们国家，我看最近还有一位越野跑步爱好者哈，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明星一样的人物，陈盆斌啊，也在开始练叫做跨界越野滑雪。他从越野转到越野滑雪里边，那这越野滑雪跟越野赛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先说一说越野滑雪这项运动吧。 其实越野滑雪其实是起源于北欧嘛，然后主要在挪威那边，然后呢它也所以说现在也称之为这北欧两项。 北欧两项， 对。然后其实事实上越野滑雪它从最开始发源的时候只是人们出行的时候一种工具，因为那边有山地，然后冬季呢有山，然后有雪，这样呢他们通过这种用滑雪板爬升的方式然后来完成滑雪的工作，这么一项内容嘛，运动它上升也是用雪板，下降也是用雪板，它不同于登山滑雪。登山滑雪其实是从上升开始是穿着一双登山的鞋背着雪板，然后登山滑雪登到峰顶之后把板子从背后拿下来穿上，单板双板都是可以的，然后迅速的下滑，这是登山滑雪。 登山滑雪， 但是在奥运会里，在冬季奥运会里面，这个越野滑雪是进行了一些和越野滑雪最原始状态进行了一些修改。怎么修改的呢？它不是在原始的场地里进行的， 它叫场地赛啊。 对对。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穿着雪板，带着雪板，然后固定器，然后一直爬到山顶然后再滑下来，或者是走一些比较缓的坡路上去。那么在奥运会里面它改成场地赛了， 场地赛 相当于一圈一圈进行比赛。 对。 那么呢一个人赛是一个人出发，然后这个场地赛的总爬升很低，每一圈大概几百米，可能一圈2.5公里或者几公里，那它每一圈可能只有100爬升，或者是70到100爬升，150，然后它通过所有圈数的总和之后算了一个总爬升，它基本是这样，它要求有平路，有上升， 有 下 降， 对，有三段。 嗯， 那么上升那段呢，其实我们在看，冬奥会直播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那个机位是固定在坡顶和爬坡过程中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它会每一圈有一个固定的爬升的位置。那个位置会比较陡一些，所有的运动员会踏着雪板一直往上爬。对，然后呢他经过爬到顶之后，然后有一个平路，最后有一个下降再回来。 对，就一圈一圈。现在 对对对，基本是因为这样，我的理解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最大的优势和好处是为了转播 的便利哈。纠正一个刚才一个小错误啊，跟听众朋友这个说声对不起。我刚才看了一下，1924年在霞姆尼第一届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设计不是10公里，是18公里啊。当时是男子18公里和50公里的越野滑雪的项目，就在第一届的这个冬季运动周，现在叫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8和50，在第一届。现在我看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的 越野滑雪项目啊，也叫北欧滑雪，它现在分成两种模式， 嗯， 一个叫做自由式，一个叫做传统式， 嗯， 它是两个不同的比赛的模式。自由式是什么？传统式是什么？我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看那个电视转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传统式是什么？传统式是有雪辙的，就是比如说曲怀在前面滑，他会踩出两条印儿，我呢必须在这个印儿里边去前行，我的雪板在这雪辙的印里边，我不能到其他的这个雪道上，那我的雪板基本上我的运动的轨迹是前后前后前后， 对， 只有前后前后，就跟我们跑步一样，只不过脚底下穿了一个雪板，跑步一样在往前跑，不断的跑跑跑跑跑跑跑，这是行进方式，叫传统式。 嗯， 另外一种什么呢？另外一种叫做自由式。那自由式是什么？就像我们上坡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八字，八字开始往上啪啪啪的那个往上爬，那个叫做自由式。现在分成两种不同的模式，进行了这个越野滑雪的一个比赛。不管是哪种模式，我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太累了， 是的， 这简直就不是人玩的项目。我就累到什么程度，我这种表现的那个最后的这种在身体上这种表现，机体上的反应啊，我只有在动物里边才见过。 嗯， 我见过什么呢？我见过咱们我们这个东北啊，劳动人民啊用的这个耕牛，黄牛。 嗯， 你看那个黄牛啊，它在耕地之后长期劳累之后，就是嘴里边那种唾液粘液一直往下滴，就到那种程度。马，大家看赛马，赛马比赛之后，你看那个马，尤其是长距离耐力赛哈，那种赛马之后，那个大鼻涕啊，然后口水啊，就是哗哗就往下滴那种 分泌物 啊。然后你看越野滑雪， 嗯， 每一个越野滑雪运动员到了终点之后，你看整个脸上下巴上，哇，就是那个分泌物，那个口水，而他没有任何时间去擦，就不用擦，就整个就都已经到累到那种的机体的那种状况，那是多累啊。 因为是这样，越野滑雪通常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混氧运动，但尤其在上坡的时候是无氧的，而且对这些运动员来说，比如说冬奥会越野滑雪，纯粹越野滑雪，咱所谓的自由式啊，你说的这个自由式越野滑雪，真正就是两个组别，男子50公里，女子30公里， 男子50，女子30， 对， 这是最传统的距离。 对对对，就是包括现在的就是冬奥会的设计的项目，那50公里相当于马拉松，但它事实上比马拉松要快很多， 但那是滑雪啊， 对，它是滑雪。它滑呀 ， 所以它快呀，但是呢，它50公里在这整个的比赛过程中都是基本上是混氧到无氧的状态，非常的艰难，因为这些人对他们的心肺、对他们的肌肉都是有巨大考验的， 太累了。 对，而且这个50公里的比赛在欧洲来说，因为这欧洲的传统项目其实是像俄罗斯啊，像 挪威、瑞典、 对北欧啊，对这些都是 奥地利、 瑞士。都是强国，还德国，对。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平时的训练，那除了冬天怎么办呢？他们其实夏天是有很多这种力量训练的，是专门针对越野滑雪做的力。 也有夏季轮滑那种登山轮滑的那种雪板，我看也有那种训练。 有的，但是就是不是适用这个项目的。他们都适用于其他，比如说滑雪的项目。对对对，所以说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现在在作为比赛竞技比赛里面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个项目。那绕圈赛，对，然后呢是反复的不断反复重复做一个动作。 太对了， 对， 就我觉得这种运动虽然它的起源啊，我们知道最早的起源就是在北欧的这种出行啊、打猎呀、或者军事化的这种运动当中哈，我们需要穿雪板不断的前行前进，因为北欧的雪太多了，现在演变成这个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那它对人的考验究竟是什么？就是说，大家参与这项运动的乐趣究竟在哪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会滑雪的朋友，我估计不在少数哈。北京现在应该不在少数，随着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来临哈，我们一般到滑雪的时候，坐着缆车到最高的雪道，然后滑下来啊，滑下来整个的过程大概持续，比如短的大概3-4分钟，长的可能15-16分钟，大概在咱们北京以及崇礼附近的雪道，没有再长了，再长可能大概20分钟左右，在崇礼、万隆有一些长距离的雪道，大概那个雪道能够达到5公里长啊，但是属于初级雪道，下来大概20分钟，就那个过程啊， 我的感觉，尤其是在中高级的雪道，你的大腿的力量是在一直一直在工作，就你不能像跑步一样，比如说我停一下，或者不能像越野赛一样我走两步就会你会缓解一下，它不是，它是整个的全程你的核心以及大腿的肌肉一直在用功，因为如果你有一点 hold 不住，或者说你盯不住，你就会摔倒，你就会摔倒，那一摔倒整个就，那我们玩平时没有问题，可是在比赛当中就已经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在想象这50公里的距离，它相当于不停，是一直从开始到最后坚持到最后。 是的，没错，太难了。而且刚才说了嘛，就是对这个运动员本身的小肌肉群以及大的这个 大腿臀部肌肉群力量 核心要求非常高， 太高了。 而且他除了肌肉之外，刚才说的心肺 对，心肺， 他的供氧能力造血能力能不能保持他维持50公里距离长距离的一个运动，而且是高强度的运动，对，这个造氧能力就非常关键。这项运动它和马拉松运动的区别不太了解，因为用的肌肉群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跟滑雪的就是普通滑雪我们叫体验式的这种娱乐式滑雪的这种区别也不知道， 对， 很难去分。 对，而且事实上比如说像我们所谓的佛系跑者佛系滑雪者，那我不追求成绩， 对， 不追求竞技性，纯粹就是为了娱乐和参与，那我觉得可能会舒服很多。那比如说，那举个例子，越野滑雪，它每次比如说要不断的爬升，然后下降，爬升下降，反复的做一个动作。那么当你很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这是一种享受，对吧？当你提升速度的时候，一定是很艰苦卓绝的，最后如果因为像奥运会没办法，真比的就是更快、更高、更强，那就是竞技性的， 对， 想站在领奖台上，那你就要去，真的是拼尽全力去往上走，争上游。他没办法，所以说一定是最后就像你看到的结果，就是到了终点的时候或者过程中，他们所有的状态是一个筋疲力竭的状态。 力竭，绝对是力竭。 对，这个项目又和其实就是它和那种短距离，或者是可能速降，或者是回转，还有一些很多区别可能。 对， 比如说呢，可能像100米或200米，和马拉松或和长地一万米，的区别差不多。它从体感上、从体验上以及发力的程度和这种方式方法上，也是有很多区别的。 对，我知道这个曾经英美的体育媒体评选出全世界对于运动员综合素质要求最高的体育运动。当时评选有这样一个评选啊，上百位体育记者去投票，最后评选出对于运动员身体综合素质要求最高的运动的排名。当时排的第一的是拳击，就拳运动是对要求最高的。 哎呀，太累了。 第二应该是橄榄球还是冰球，大概排在23哈。这样，我说有没有一个就是对运动员耐力体力要求最高的运动？我觉得可能这个越野滑雪如果排名的话，一定是非常靠前的。这些运动员过了终点之后，不仅仅表现出那种力竭的状态啊，口水啊、鼻涕啊什么的，几乎就已经瘫倒在终点，根本就起不来啊，这样一个状态。在越野滑雪这个运动当中，中国的选手有没有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啊？我们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在中国越野滑雪运动员中，1998年出生的叫做池春雪，他也是最近啊，在16年挪威举行的第二届冬季青奥会上啊，这还不是冬季奥林匹克，叫冬季青奥会上，获得了女子5公里自由式越野滑雪的银牌。那这个是中国啊首次在这个分项上获得奥运级别的奖牌，这奥运是打引号的，因为它是青奥会，但也算是前面挂上奥运两个字啊，是第一次获得奥运级别的奖牌。 应该也是中国的雪上项目除了跳台滑雪外， 跳台滑雪 之外的其他项目的第一块奖牌，应该是就奥运级 别 的。 奥运级 别 的， 对， 奥运级别的，你看这样可以说这个小故事了哈，或者咱们做小知识问答了哈。中国的雪上项目的第一块金牌，这个韩晓鹏啊，他是就是 跳台 跳台 叫做自由式技巧，空中技巧，当时获得了中国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它叫金牌，不是奖牌，第一块奥运金牌， 第一块奖牌就是金牌，很厉害， 金牌，第一块金牌，所以越野滑雪在中国202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运动员会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正在练呢？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 对，所以说就是，就我估计可能要说到这儿了。体育总局成立了一个冬奥会的一个备战办。那么这个备战办是干嘛的呢？它和东西项目管理中心分别做了不同的工作。东西项目管理中心在做一些我们现有的一些传统项目的训练，然后竞技提升水平。那备战办呢，事实上去承担了有很多跨界，不是跨界了，就承担了很多中国以前没有过的项目，没有这种大面积组织训练或者竞技的项目，对， 比如雪橇、雪车， 对， 啊、 像什么冬滑、越野滑雪，对吧？这种就是中国从来没有过涉猎过的项目， 包括大跳台， 对。然后他们现在正在练一些基本动作和一些非常几米的这种高度训练跳跃的动作。正在练这个， 对对，也分成15、20、30，它不断的升级。 对， 最后你， 然后呢，包括越野滑雪，也是中国的这个集训队，不叫国家队，也不叫比赛的队伍， 就叫集训。 对，大概应该是规划是十个男队员和十个女队员吧。然后呢，基本选材呢，可能比较广泛了。选材，因为所谓的跨界嘛，最开始有一个出了一个政策是想跨界，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张培萌， 张培 萌是去了雪橇， 雪橇， 对。那么就是为什么？因为他爆发力好，那他需要一个初始的启动的速度， 启动速度， 对。然后甚至像刚才咱们说的陈文斌，陈文斌去了越野滑雪的集训队，那是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人是需要有过越野跑经验和能力的，但陈文斌年龄比较大了，目前来说 他到2022年的话他40岁，那就大了， 对，他现在40岁。事实上是这样，就越野滑雪对年龄的，就是如果出成绩的话，其实和马拉松挺像的， 35岁， 甚至和 30到35 越野跑的长距离越野跑很像的，应该是35到40岁之间。就40岁其实也是没问题，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的，因为它考验的一个是人的心理，对，对这个比赛过程中的判断，一些情况的调整，因为这距离很长，会出现很多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耐力，这个耐力其实不比的不是爆发力，那年越轻可能越有优势，但是这个越长距离可能就年长一些有优势，所以呢，像陈文斌他们这个就会在越野跑里面找一些精英型的选手来尝试着跨界去学滑雪，比如说先学滑雪，然后解决滑雪之后，然后又把他越野跑的经验放到越野滑雪里面。但当然陈文斌是中国越野跑或者户外的一种长距离耐力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了。那事实上国内有很多的精英级选手， 对， 事实上比如说呢，从今年的 UTMB 开始已经有中国的精英选手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 而且这个大幅提高他的赛会记录。 对啊，所以说就是无论是50公里的比赛还是100公里的比赛，这些人其实作为国内的这种超水平的选手是可以去尝试这种越野滑雪的这种项目的，但首先你要先解决 会滑雪， 对对对， 会滑雪的事， 对 对，混合式的这种训练方式啊，混合式的这种跨界选材啊，究竟越野比赛跟越野滑雪又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啊，相似之处以及需要提高的地方哈，在下期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些有意思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